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通讯软件唔有错啊， 冇问题。 大陆沟女淫亵性通讯软件啊，系咪淫亵性我就唔知道。咁啊，喺啲沟女嘅通讯软件啊，但未讲沟女通讯软件之前，都要拉下布啊。其实唔系拉布啊， 即系讲下啲时事嘢， 唔系时事都唔算系时事嘢，讲下通关啦、 啊。系啊，真系 睇嚟近噶啦， 我觉得唔近啊。 你而家唔近啊？ 咁你都每人派五千蚊啊，仲 唔系即系咁讲？ 仲压到落去？ 我系觉得如果冇疫情，嗱而家系咁讲啊嘛，冇疫情或者唔系冇疫情，十日之内、十四日之内少过十单啊！ 人哋又要深圳话要零单，十四日 唔系十四日十单， 香港觉得话十四日十单 啊， 跟住深圳话唔得要零。 O、okay。 但系而家你知唔知今日几多单啊？ 今日嗱，今日几多号咧？今日11月27号。 系啊。 今日九啊几单啊嘛。 系啊。 嗱，咁你知唔知出街呢日几多号啊？ 出街呢日就 十五号啊，大佬。 嗯。 十五号啊，成20日啊。 咁你觉得系几多单啊？ 我觉得应该开始缩噶啦。我唔系啊，好卵惊单啊。 缩到几多？ 缩到开始接近零啦。 即系你觉得12月？十五号到 个、 确诊数字会系接近零， 就先可能变翻单个位数啦、 好 啊，咁样我觉得系咁啦，希望系咁啊。 咁即系你觉得出年有机会通关啦？ 系啦，我觉得有机会通关噶啦、 不如讲下农历新年前， 因为点样解？点解咧？因为阿林郑个施政报告，哇！而家先讲施政报告真系迟，不过是但得啦，都系话中港往来啊，个讲个健康码噶嘛，系咪先？咁而家安心出行就已經係香港嘅健康，即係大陸嘅健康碼嚟㗎啦。不過改撚咗個名啫嘛。咁你話而家我哋香港幾多戇鳩啊？香港有一個根本就健康碼嘅叫安心出行。咁我哋翻大陸仲要裝一個香港嘅健康碼嘅叫健康碼，叫港安碼。無啦啦就裝多兩個 app。以前啊，淨係一個如果你唔阿支阿租嘅，咁你淨係一個健康碼就得啦，叫港安碼， 可以轉就得啦。好似大陸咁，我知，但係好似嗰個程式好有古怪喎，有冇睇到上面？ 係睇過， 係咯， 咁咪同大陸個健康碼差唔多咯。大陸就一個健康碼解唔曬啦，而家我哋唔係啊。大陸係咩咧？一個健康碼就可以周圍食嘢啦，租酒店啦，同埋過關噶嘛。是咪啊？ 系啊， 香港就唔系啦。而家香港你要食嘢一个安心出行码啊，过关就要另外一个叫健康码嘅港康码嘅东西。即系你而家你成日屌鸠个香港政府啊嘛，佢咪玩鸠你咯。嗱、啊，呢个唔系健康码嚟噶，呢、這个叫安心出行码。屌你老母，咪即系健康码， 一样系咯。 佢同健康码一模一捻样，但系佢少咗个分寸。就是不可以過關， 咁又有乜鬼嘢？我哋而家就係乜嘢都咩啫嘛？ 你過關咧就係要攞一個叫港安碼嘅嘢，而家屌你老味，仲撚煩緊咗。即係而家政府係好鬼識，好鬼識搞鳩你哋嘅，你明白？喂，我係你要用嘢，我就唔俾你。你係屌啊嘛？你唔話唔想強制檢測啊嘛？我就局部性強制檢測。啊！你唔想要健康碼啊嘛？過關咁我就整港康碼。其實你下港康碼嘅性質啊，大家諗清楚， 係 咪同健康碼一樣啊？ 就冇得過關喎，點會一樣啫？ 唔係除咗冇得過關之外， 咁解即係控制 嗰個形式係咪一撚樣啊？ 係咁，絕對係。 好啦，就算佢而家俾你嗰、那個權限啊，就算降低個權限都冇撚用嘅。你裝咗，你跟住更新噶嘛？你更新嗰时候先至慢慢加逐忽加落去啦，想追踪你，使乜咁卵烦？好啦，而家嗱，依个乜嘢都冇嘅，呢个安心出行码，乜嘢都冇嘅，咁你咪你啊冇好有私隐嘅， 俾你，你裝咗佢，你咪可以真食嘢啊，又要嘟啊，去到邊度又要掃下啦。 嗯， 好啦，掃咗，係喎，好安全喎，掃慣咗啦，掃慣咗啦，跟住更新咪屌你咯，咪追蹤你咯，更新又追蹤你咯，越嚟就越，越嚟就越更新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就越知道你啲嘢咯。估都估到啦，等于我呢度好简单嘅，你以前装微信，系咪先？微信系咪乜嘢都系净系通讯软件嚟嘅啫嘛？ 系啊， 慢慢咪又加啲啲咁可以追踪到你，跟住又加啲可以攞你嘅电话簿，系、啊、嘛？跟住慢慢逐样加上去，就喺个更新嗰度攞你嘢啊嘛。 哦，系、哦， 你做咗就跟住就你就会更新噶啦嘛。 嗯。 系咪先？你手痕都更新啦，系咪先？系咪先？咁你迟早赖噶，系咪先？所以我教令啲网友啊， 点算？ 唔好俾佢自动更新， 即系可以 set 嘅，可以 set 嘅。 咁你用唔到嘛？ 唔系噶，未必噶，未必噶。即系譬如你可能用旧嘅微信唔更新，当日就一样用咗微信咗，你可能冇佢咁多粉唇噶啫。咁而家佢净系要扫个码啫嘛。咁我唔更新，我咪得咯。即系如果譬如到时强制啦，即系我估呢个时候差唔多嚟强制噶啦。但系我冇预知啊，咁我可能如果已经会强制嘅话，你我教你网友唔更新。OK， 我唯一呢个方法嘅啫，好冇？咁啊，算系帮大家啦。 直情唔装又唔得，装唔装都唔得。 而节目录节目嘅时候咧就得。 是 过几日咧就唔得啦，我觉得迟啲，即系节目出街就唔得啦， 即系强制性嘅。 唔系啊，你要食嘢嘅话，你就要扫个码先可以去餐厅，你就已经死得啦。 咁超级市场使乜扫？ 我谂就将来就全部都要噶啦，你唔去就你唔整就唔得噶啦，所以记住一样嘢就唔好更新，因为佢而家坦白讲点攞你个权限呢都仲叫做其實都幾嚴㗎啦，都攞你幾多㗎啦，都叫做冇咁多，佢將來慢慢就會攞得你多㗎啦，出行記錄啦，係咪先？你電話簿啦，你相簿入面所有嘅嘢啦，你嘅電話簿所有嘅嘢啦，係咪先？你個 Google 地圖啦，佢攞返曬你㗎，將來慢慢一步一步攞你，好就好似騰訊咁。你知唔知？ 即係攞曬㗎 喇。你知唔知而家我啲手機装一个装啊，坦白讲，我好多大陆 apps 噶，我又美团啦，又有啲咩滴滴啦，我有支付宝啦，香港大陆支付宝我都有啦，咁微信我都两个啦，系咪先？咁我携程啦，我好多大陆 app， 日喺度抢我啲 data 噶。点解我知道？我用电量用得好捻快嘅。同一部手機咧，我冇裝嗰啲 S 咧，係快好，係快係慳電好多。咁咪等於我都唔使轉呢部五千嘅 MacBook 嘅手機啦，係咪先？真係好扯電，點解佢扯你電啫？佢攞緊你嘢啊嘛，係咪先？ 嗯，係攞你嘢扯電， 梗係扯電啦，仲咪攞埋你嘅數據咧？ 流量都會嘥，係咪先？ 你會自己 喂咁我。部機熄曬 WiFi， 不唔得啊！你冇理由唔開流量，唔開 WiFi 啊！係啊，冇啦，唔知噶，冇啦，唔用噶。就算你屋企，你屋企唔使錢，唔係即係屋企知屋企啦嘅 WiFi， 佢照攞你噶，係咪先一樣嘅啫嘛？所以你冇得走噶。因為尤其是我啲裝咁撚多 apps 嘅，大陸 app 嘅，我乜我喂坦白講，我係一個裸體嘅人嚟噶。 係啊，而家呢個世界 係、 啊、 我係裸體咗噶啦，話俾你聽。OK， 咁啊，儘量一樣嘢啦。但我一早知道唔更新嘅，但如果我唔更新唔得啊嘛，好多嘢我有用噶嘛。 嗯。 啊，咁啊，盡量唔更新應該解決嘅。 尤其是如果你想翻去溝下女，一定要用嗰啲軟件。 係咯。 係，即係好兩。 即係例如密啦。 嗯。 啊，即係唔係密向上游嘅密啊，係一個手機軟件嘅 M 密啊， 要密 密啊，陌生 陌生日嘅密。 係啊，你覺得唔正？ 黑犬四點。 唔系嗰个耳仔边有个八字， 陌生人就系耳仔边八，系耳八， 一百个八， 啊密。咁而家咁啊上个礼拜咪讲咗呢一个马交嘅朋友啦。咁啊，佢又教我哋咧去重庆点样玩密。嗱，记住啊，上个礼拜我讲佢咧 就喺四川。今個禮拜講句呢，就喺重慶啦。當然重慶同四川呢，其實基本上又唔可唔可以講係同一笪地方呢？ 嗱，重慶人呢就好憎人話佢四川人。 四川人嘅。 但我呢，我細嗰陣時四川咪就係重慶，重慶嘅其中，唔係四川係個省㗎嘛， 重慶係直轄市。 重慶不嬲都係四川省入面嘅，我細廿年廿幾三十年前啦，應該。咁後屘呢就變咗直轄市，割咗個叫重慶出嚟，個面積都幾大㗎。 即係等於一樣嘢，以前東莞呢，香港都係東莞嘅。 係。 係啦，咁而家就係而家變咗一個特區。重慶同埋呢個四川嘅就變成分裂同埋分裂啦，係整咗個直轄市出嚟，就叫做重慶喺四川咁樣，近個直轄市叫重慶。咁重慶咧消費啊乜嘢，其實某程度都比四川貴嘅噃。我唔知點解，因為我都黃豬啦嚇。咁啊亦都貴啲，應該多女啲啦，啱唔啱先？咁啊，我呢位網友就點咧？咁啊，佢就去到重慶啦。咁啊，佢又玩開密呢個東西嘅。 佢係一早已經玩咗啦。 一早玩又玩開噶啦。 嗯。 咁啊，可能識埋好多朋友啊，其實都冇用噶。咁啊，佢識咗好啲，可能傾過啲網紅啦。嗱，今日我講其中少少啦，但係詳情就其實冇下文嘅嘢，我有時都過落去講下噶。 有。 啊。咁 唔係冇下有下文係嘛？佢好似 嗰個有下文，我通常都冇下文嘅。 哦，咁啊 係。啊，佢又講緊同一個網紅嘅傾偈。咁佢喺密密度識嘅，因為你知啊，呢我好多網紅㗎啦，喺密密就開咗個群組，咁啊成日喺度直播緊啲嘢，可能係可能佢我冇玩，我乜點玩嘅。咁啊，可能有啲要你打賞啊，咁叽哩呱啦啦，咁你可能有時啊俾。一毫子至一萬蚊都有可能啦，唔知道你俾幾多啦。咁啊，咁呢、這個我呢位馬交嘅朋友咧，就有同一個同啲重慶嘅朋友嘅網紅，就喺個連接室度傾過偈嘅。OK， 咁啊群聊嘅。咁咧就啱啱咧佢去咗重慶啦。咁當然啦，老相好啊嘛，係咪先？ 係， 識得啦，冇老相好啦。 唔止識係咪呀？ 就諗住約炮。 嗰個係已經 啊，嗰、那個女仔、 已經咩㗎啦？ 係以前同我哋去沙井，定係啊唔係淡水？係咁樣，都詳細啲講。我哋馬交呢個朋友咧、就去咗淡水，斜溪度。 我真係識你咁耐，你都淡水，你唔係搞過多次團㗎啫係嘛？ 都有段時間搞得幾密嘅。 哦，我真係完全嗰陣冇，嗰陣你冇， 嗰陣冇同你打落啊！ 係係 啊，咁咧就去咗淡水，咁咧就坐斜機同我哋一齊。佢但係咪同我一齊，我都唔知啊。佢想再去淡水啦。咁啊，咁、那個女仔跟住咧就抄低嗰啲微信啊，叽哩呱啦啦，就從嗰條叫從嗰條女嚟從良。 嗯， 可唔可以叫從良？ 好難講， 好難啊，好難講啦。即係個良字真係真係可圓可點啊，冇良啦，可能係啊。咁咧就去咗翻咗鄉下，就搞呢個網紅，做網紅。咁呢、這個我呢、這個馬家朋友咧，就一路有同聯絡啦 ，keep 住聯絡啦。因為我記得喺淡水啲女都真係幾撚得嚇，咁 keep 住聯絡啦。咁啊 咩？喂，咁點解淡水團冇咗？即係間嘢執咗定係冇去啦？ 有啲時間係拉得好撚緊要啊！ 係 拉得 據你所知，而家仲有冇？ 如果要我有嘅，應該 即係仲有 嘅。我要揾我實有嘅，因為我仲有啲淡水媽咪啊，淡水 DJ 嘅。 喂，咁交通方面咧，譬如深圳羅湖出發定係點樣去啊？淡水？ 淡水咧，我哋就 包埋車， 包車。 邊度上車？ 我哋試過福田。 咁啊，幾耐都到？ 粒零鐘咯，粒一粒鐘。 即係遠過沙井好多啦。 哇！黐線，沙井，所以我搭地鐵啊。 係咯，而家可唔係以前識你嗰陣 時。哦，咁啊係。 嗰陣時應該都係要行公路，可能大半個鐘咯。嗰陣時， 咁啊， 即係粒幾鐘， 粒零鐘啦，粒零鐘啦，同去惠州差唔多啦。 係計私家車計，唔係坐大巴計。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啊，又識條女啦，咁啊，一路又跟住就條女教佢去裝密密嘅。 嗯。 啊，咁啊，佢哋要玩密密玩到成精㗎啦，應該。咁啊，但係當然咧，就識呢個網紅啦。其實我唔好想講咁撚多嘅呢啲咁人哋私隱，不過私隱大。只要你咁樣講就講爆曬佢啦， 咁啊豁出去啦，因為費事啲人呢兩種話，呢網友話我講大話啊嘛，咁、爆曬佢啦。 你唔係爆唔到曬嘅， 爆唔曬嘅，我一知都唔多。咁呢次佢去四川啦，咁就唔係去重慶啦，由四川去重慶啦，咁啊梗係約個網紅啦，係咪先？咁啊約個網紅咧，咁網紅就開價啦，八嚿。開頭仲唔使嘅，開頭咧就唔係唔使，係點樣講啊？個網紅唔制，介紹另外一件女俾佢。介紹嗰件女就話喺讀醫護大學嘅，啱啱畢業。 網紅佢唔係食過嘅咩？ 食過， 但去到又唔俾佢食。 係啦，類似啦，又冇乜唔俾食。 定係佢話係默默識到另外一個啊？ 唔係呢個係 係女友啊， 總之有女啦，係總之有件女啦，係、 應該唔關網紅事，網紅食咗㗎啦，我知道。 網紅食咗，我再食㗎嘛。 但係唔會唔俾佢食㗎嘛。 我記得，咁就可能咁玩，或者係啦，因為我冇問咁清楚。 係一唔係因為佢嗰啲語音比較冇咁。 唔係，我冇問咁清楚啫。 係 咁跟住咧，咁佢 淨係。我覺得係醫護係啱。 總之就一件有一件女啦， 係 就醫護。 話自己醫護。 話自己醫護，佢但係唔係俾佢食喎。佢話介紹一個醫護嘅，啱啱喺醫護大學。 咪又要講下嗰、那個朋友，佢又唔係一個人去重慶， 係啦，唔係一個 兩個人兩條仔嘅。 嗯， 即係如果我冇理解錯， 好啦， 我有冇理解錯？ 冇人一定可以重慶嘅。 咁啊，即係佢係另同一個男仔 嘅。我啲朋友咯，其實有幾多個我唔知道。 佢應該係兩個男人應該係。 O K， 咁啊，那個女仔就話我一個啱啱喺醫護大學畢業嘅閨蜜。介紹俾你識，咁就收佢888紅包， 888係一劑定過夜有冇講？ 嗱，就好奇怪啦，因為 一劑 我哋睇咗，我哋睇咗條截圖啦，係咪先？咁樣嗰條女就話：唔過夜，俾你執一劑888紅包。 咁就貴啦，因為你睇翻上個禮拜你講嗰度係 講緊係800蚊過夜， 係啦，你呃好記性喎、啊、你。 各花各眼啦，唔同女又唔同價錢啦。咁我又唔可以講話平啊貴嘅嚇，即係佢咧值咪得咯喂。但係你知唔知呢條女標榜咩啊？標榜佢係要醫護大學剛剛畢業啊！ 佢好似要話供房貸。 系啊，我都唔明点解要公房贷咁咪嗱， 唔、 啊、 知不过唔系佢哋好 大样。坦白讲啦，动开支翻工就有鬼嚟，系先？个门摆高啲，咪值钱啲咯。 嗯， 你明啊？ 即系香港 医护大学毕业， 即系香港而家 空中小姐咁啦， 空中服务员咯，收贵你几千 啦、啊，收贵你几千啦、啊，系咪先？即係咁樣啫嘛。 其實你信唔信？你就話睇你自己值唔值啊？係嘛？ 啊，我而家冇信唔信嘅，冇信唔信。 即係你覺得俾佢就值㗎啦。 係啦，俾佢俾就值㗎啦。 但係 你唔俾唔值。 但係你亦都知道嗰個未必係嘅，只係睇佢個外形個樣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咧？定係佢嘅職業咧？ 唔係你 覺得佢係就係、 是、呃到你自己咪係咯？ 唔得，係你要講俾啲網友聽咯。係咯。 咁咪係噶。咁如果你明知佢呃你嘅。佢又開四千，你就屌佢啊！咁唔係㗎啦，係咪先？ 即係你覺得佢係真係嘅，但可能係實際，可能係假。 大家計坦白講，99.99%都係假㗎啦。咁多空姐咩？唔係冇，即係嗱，我有透露啲少少俾你聽，俾啲網友知道啊。我係有啲信得過嘅中介走嚟同我講， 信得過嘅，即係識嘅， 識嘅咁我呢啲即係牛哥前牛哥後嘅。啊，咁佢即係佢驚有得失我嘅，咁啊話佢係嚟咗啲空姐，唔係一批，佢話有啲一兩個嘅兼職，問我有命在嘅。 哦，即係依個朋友就係信得過嘅。 啊，嗰啲中介嚟嘅。 即係佢同你咁 講。牛哥字牛哥喉啊，咁樣啲。你亦都有聽過呢個節目嘅。 哦。 啊、okay ，林家德開價5000銀，喂，坦白同你講啊，5000銀啊，大佬，即係我大佬。我一個 我香港係一劑， 我呢個月啊，都係賣咗十零盒神山虎嘅、啊，你老尾黐撚線5000銀，一嬌我都唔屌你啦，係咪先？當然你有聽啊，所以即係呢個價錢你唔使同我講啊，算數啦。咁我朋友咁啊講翻啦，咁呢條女係標榜醫護大學喎，其實佢唔認字喎，佢話係佢個閨蜜係一齊讀醫護大學嘅喎， 即係連嗰條鐘介紹俾馬交個朋友識嗰個女仔，嗰、那個都係即係嗰個應該叫咩中介啦，都係讀醫護大學嘅喎。 嗯， 哇！坦白講，點解佢自己唔出去做？ 揾唔想揾錢咯？ 點解咧？梗係啦，自己介紹嘅永遠就嗱啱啱講，你撇開自己，我同你熟，我俾你屌、 嗯、 啊！喂，硬係覺得即係你又會變咗個關係又會 level 咗。但如果我介紹嘅咧，有咩詐型，我可以同你傾噶嘛？哇！你個 friend 都唔肯食得嘅，哎呀食住先啦，你咁撚好友，誒就等於你同個媽咪個關係。 嗯， 即係有啲媽咪推薦佢俾你，好多人都照要噶嘛，其實就係呢個關係噶嘛。 嗯， 所以如果譬如你，如果嗰條女同你講話介紹女俾你識咧，佢咪喺中介咧，佢等於個媽咪想推薦佢俾你。逢係呢啲咁嘅女咧，佢唔會揾件最好最啱你嘅女俾你，佢只係揾一件佢最容易揾到同埋最方便，又都知佢得閒嘅女俾你。所以通常咧都懶懶眼嘅， 哦懶嘢， 通常都懶懶眼嘅。咁啊，就嗰個咁樣個網友就係咁樣啦。咁啊喺啲密度同個 佢就冇講有冇成交嘅， 冇成交佢就唔係 冇成交， 成班成晚都冇講。咁佢實會有成交嘅，我估計有搞嘅。但佢又冇講嘅， 未必係嗰件。 係啦，佢冇講咧，我就 即係未必係888。 係啦， 可能係 或者可能附近的人。 咁其實深圳都有依啲中介㗎啦。嗱，你話真係佢其實都係玩中介嘅啫，好、多都。咁我聽我老友講都係有啲四五百蚊一 Q 嘅啫喎，佢哋酒店。 咁啊唔同嘅，即係嗱你 佢就話佢哋個形式咧，扮係去旅行，大家撞到 at 到大家。 係啦，誒個個都係㗎，咁嘅 係啦。 即係我個閨蜜啊，就係因為啱啱醫護大學畢業嗰個閨蜜咧，我哋就一齊去旅行。畢業啊嘛， 係畢業 旅行啊嘛，就嚟到重慶一笪地方。嗱佢冇講邊度人喎，佢自己可能就係四川人啦，可能或者重慶 A 省去重慶 B 省旅行啦。咁樣嚟到呢度咧，就啱啱喺密密度識到你啊，咁有緣分。咁啊，但係佢可以介紹女俾你識，就佢個閨蜜。就888，你只要俾888蚊紅包咧，就可以陪你一 Q 啦。啊，一 Q 之後咧，你嗱，因為我哋個網友準要過夜啊，因為逢係聽到我節目嗰啲網友咧，都係一定要過夜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咧有一樣嘢，成晚流流長攬住瞓都好啊，俾多幾嚿水係咪先？啱唔啱啊？即係我睇法係咁樣啫。我哋個理論啊，即係譬如坐台坐得888，一超千五二千蚊過夜，咁唔使問嘅啦。咁我一定係俾二千蚊，多五嚿啫嘛，我攬住瞓。 嗯， 就算我讀得 Q 到，都攬住瞓，多五嚿啫嘛。所以我成日咁樣標榜呢樣嘢咧，我哋啲網友都係咁樣噶啦。我喺雲都係咯，過夜啦。但係呢條女真係唔肯過夜，但係好奇怪噶，佢可以同你傾偈傾天光。 哦，佢話係咯。 係咯。但系倾偈倾天光，喺咩环境倾偈倾天光咧？喺密度倾啊？喺微信度倾啊？冇讲过啊？边度倾天光？ 喺间房嗰度倾啲， 你估就梗系啦。 嗯。 但系你知啦，你知道一啲女啦，佢永远唔会讲到十足俾你。坦白讲，呢啲女话明一招搏完佢就走噶啦。 咁可能 傾你老尾咩？ 但同你傾嗰亦都可能係中介嚟嘅啫，可能係男人嚟嘅。 可能係啊，可能中介嚟嘅啫嘛。 係咯。 咁嘅環境，但係你起碼你都知道有個價888蚊啦。咁可能咁起碼如果你譬如有一食嘅話，裝個密密，你又可能有機會一食嘅咯，係咪先？而且密密就同我哋玩微信嘅附近的係一樣嘅噃。 咁係㗎。亦 都有呢啲咁嘅。哎呀，你 密就要俾錢咯。 系啦，唔係佢嘅俾錢咧，就係話佢哋有啲群組 嚇，可能揾下發紅包。 發紅包，其實我哋嘅群組都有啦，都可以發紅包，係我哋唔發啫嘛。 嗯， 係我自己唔中意發紅包啫嘛。 嗯， 咁其實度度有嘅。咁你譬如咧，有啲 直播就貴咯。 直播係啦，咁你可以打賞，因為嗰啲 送白誒都話啦，一枝花炮養全家嘛，係咪先？即係唔知乜撚嘢照佢柴煙飯啦，一枝大炮養全家嘛，成日咁講啊，即係佢打賞啊。咁、有啲一毫子即係一萬蚊不等啦、啊，你可以搶好多一毫子咪俾佢咯。咁啊叫特別嘅，佢打個圖出嚟噶嘛。咁佢啲網紅咧就會，哎呀，我收到啊恩仔誒個紅包啦，多謝你咁樣樣咯。大花炮俾1000蚊大花炮，恭喜你好嘢咁樣。我愛死你，跟住整個愛嘅手勢咯。 冇用啊！啊呢、這個有鬼用咩？ 啊咁啊， 不過佢哋嗰啲人大陸人好中意俾嘅， 好中意俾嘅。 我覺得香港人理智好多。 唔係喎， 相對 唔係喎。 是的， 我又讲返样嘢啦，呢样真係即係讲返政治啦，我有栽周庭嘅YouTube 嘅。嘩佢一分钟咁赚几千人到个黐线真係多起上嚟。嘩嗰啲日本入 yen 又有比。 咁你周庭同嗰啲主播唔同級數㗎。 咁啊 即係你。 嘩啲香港人有比。佢做一次直播即係 我意思话即係香港啲麻甩佬如果玩密码就冇大陆啲土豪咁。咁等等錢， 但都好肯等錢噶。我見到香港嗰啲係不停俾啊，俾喺酒亭噶。我見到咁好多女都係搞呢啲生活啫嘛。咁啊，你阿國網就話，但係咧好多點樣講咧？國網就話都有好多變案啦。你入個群組裏邊，可能有30個人，可能30個人都同一個人嚟呃夠你錢啦，都係嗰啲啦。咁就希望都嗱，而家網友想。溝女，我會建議你哋玩下密密嘅，但係一講到要俾錢咧，你哋網友就應該點樣講啊？有啲戒心，唔好係又俾，唔係又俾啊！咁可能少少地10-20蚊啊，我覺得冇所謂嘅，係咪先？但係咁咪一上又要你咩嘢？啊，用之後問一問你攞錢，你就有戒心啦。多少你自己考慮，太多就唔好俾。我就俾一個咁嘅忠告你咯，咁差唔多啦，係咪啊？ 咁啊，但係都冇話實質你點樣溝點樣，識佢自己會呃你都係啊，係差唔多噃。即係個重點就係你打開個 app， 你要玩個 app， 係啦， 就可能要俾啲錢咁啊。 唔係嘅，其實一樣啫嘛。你喺微信聊天室，有時你都會俾下紅包噶啦。 係 啊，但係當然佢有啲。密就有啲唔同嘅，佢有啲收費群嘅，你要俾咗費用佢先可以入得嗰啲群嘅。咁嗰啲係另外一樣嘢嚟喎，嗰啲可能有啲特別嘢睇嘅喎，係咪先？咁你俾得嗰啲錢就唔同嘅， 又唔同 啊！咁樣當然，我係最驚就網友俾人呃嘅啫。 即係我知呃嘅意思，即係可能你以為俾個女人係俾一個男人， 係啦， 咁咩意思啊？ 即係都話你入咗一個群嚟，群裏邊有30條女嘅。其實30條女都同一個人，嗰個人都係個男人嚟嘅， 係或者幾個男人扮 30，真係可能係咁樣嘅。 係啊係啊，澳門朋友講，即係嗰啲叫做中谷個咯。 啊，咁大家即係佢託啊嘛，咁大家真係要識玩啦，咁即係防人之心不可無啦。裝 Apps 係可以試下玩下嘅，但係就玩咩都一樣啊，唔好戇鳩耐啦。 同埋如果而家聽你嘅喺香港裝嚟都識唔識到人啊？ 識咗先咯。 香港附近的人默默的多唔多人玩啊？ 騙子好多咯，我覺得。 即係喺香港區。 啊，係咯，應該係咯，係騙子好多啦。咁啊，都係咁啦。總之問你攞錢，你自己諗下啦。 係啦， 好啊。咁啊 ，OK 啦，都29分鐘啦。 係。 啊，連埋拉布拉10分鐘咁都做一節目都滿意啦，係嘛？咁最後 咧。都好有資訊性嘅。 啊，其實我唔知自己啱乜諗嘢。有冇辦法啦，即係疫情期間 都疫情咗好耐啦，成年 啊，真係冇嘢講㗎啦。就當然而家我仲留返呢3集呢靈異事件未講嘅，咁啊我仲點都有3集講嘅。咁啊其實我留返真係冇嘢講啦死啦，即係可能講完之後下個禮拜唔知再有咩講啦。咁我哋咩㗎，其實我都有講啦，我仲有呢個叫鴨群組未講呢，我唔講㗎啦，因為我覺得佢 跳舞群組， 跳舞群組啦，咁其實哇，醒得好撚緊要啊！即係唔好話嘅鴨啊，喺紅包俾得好撚犀利嘅，大陸都有呢啲啦，喺盧 Sammy 成唱粵曲嗰啲咧，打賞係好撚勁嘅。咁呢啲下次有時間講下啦，冇時間都唔講啦。咁啊呢啲啊，可能下個禮拜會可能講少少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咁啊，都係嗰句啦，神山虎希望呢位有照買啦，咁啊打賞照打賞啦，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希望未講呢個靈異事件啦，講下其他嘢啊，啊咁啊會好啲嘅，咁啊即係證明仲可以做落去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好，拜拜。